几道弯， 弯过了几道弯， 几十里的水， 几十里的水， 到湘江， 到湘江 边， 江边 声响， 浪滩 出了歌声， 出了歌， 领了我们的解放， 领了我们的解放， 一呀一呼 哟。

君民一家亲， 一家亲， 万泉河水情有情，我便斗笠送红军，军民团结向前进。